管常人不语问苍天，我情深深有谁知，我情深深有谁怜，

了，往事了。我知道这以后，以后的以后，可能再见不到你了。只是那时候，既不愿意承认。 多

心，街中这个人大笑一双眼，那样诚恳迎面的走过，对着我一笑，心中爱意自愿

今朝少年时，去伴多少不平事，是与非尽在我心，无事生全情意。 一些过得好。 太在意，洒脱一些过得好。 祝你新年好运到啊，大吉大利大吉祥。 起个隆咚锵，嘿，起个隆咚锵，新年歌儿唱，嘿，新年歌儿唱。 生意兴隆通四方，财源茂盛大三江。咚锵呀咚咚锵， 遍地尽是宝藏。 咚锵呀咚咚锵， 不论是隆咚 常言勤俭能致富， 百万富翁你来当 啊，千万富翁你来当。 起个隆咚锵，嘿，起个隆咚锵，新年喜洋洋，嘿，新年乐洋洋， 祝你今年发大财， 哎，你来发财我沾光。 咚锵呀咚咚锵， 是宝藏。 咚锵呀咚咚锵， 不论是农工商， 常言勤俭能致富， 百万富翁你来当 啊，千万富翁你来当。 起个隆咚锵，嘿，起个隆咚锵，新年喜洋洋，嘿，新年乐洋洋，祝你今年发大财， 你来发财我